我是大门的门神，我管不着这内厅里的事儿。要说那单扇门的家官，这差是个更难当。赶到了冬天得用的唐风，吹出去个连夜的受冬。赶一到了夏景天儿，还拿我就当了凉床，用着两条板凳，把围尘我支上，还有那不开眼的臭虫，跑我机灵沟上去租房。这位大爷有安心，他在门板上一躺，还各地着微臣，我也不敢嚷嚷。敢睡到了半夜，这位大爷要告别儿，不、哦、他拿起来个尿水盆儿，可放着在了我的胸膛。可瞧着新买的尿盆儿，他有一个神眼，那碎水子流了我这微尘的一腮帮，也熏的这微尘我这蓬满帐宝。嘿嘿，微尘我不贪脏，多少也得贪点脏。但一到了白天，就往太阳地了一晒，他哪是这晒臭虫，可拿我就当了冥王。这就搬起了微尘，呵，在那台帮是扔冷光，他禁锢的撞臭虫，这微尘我背了伤。这开水壶一浇，哈哈，这个招个真损，他禁锢的烫臭虫，这微尘我成了汤羊。我造情开缺，算是缠不上人，我望求万岁，年龄悬一为动量。这是门神爷上殿诉苦，玉皇爷这么一听没这么可怜的，封赏封赏门神爷。这时候又上了一位，谁上来了？龙王爷上来了。龙王爷上殿也得要说说他的苦处，再换个排名儿叫切快书。那言环外竟有人答话，在一旁怪倒了老龙王。那龙王爷跪在了丹池上，他口尊万岁，说这臣有班长，臣在下方我居了王位，可改换了民国我才受点窝囊。那住的主谁把我龙王宫，我自好歇凉，就在井台上。那倒水的哥们儿发了慈善，他给微臣我改了间房。这个面宽倒有一尺二，这个近身才有八寸长。这微臣我坐在里边，山门外头露一半儿，我站起来哈着腰，这个脑壳顶房梁。他们永远不懂得上回宫，还饿得微臣前腔贴了后腔。这好容易有六百多年逃回井，这才靠了微臣一股高香。那井台的龙王不好受，嚯、哦，那自来水的龙王更难当。有一顶铁帽子头上戴，我终日站岗在马路旁。我这两个仨字直流水，大家伙说你们瞧，那龙王爷得病，他长了奶疮。还因此微臣的谋外人，这 现而今这个外头的事情更难当，在这旷野荒郊盖个小庙，这个庙子后边的开了茅房，他们时不常的净打架，动不动这个闹饥荒，白天去看高粱地，咱们夜晚去查芦苇场，老天不见甘露雨，那是为什么遭了殃。这乡下也有无二鬼，把围城架起，他就扔在了大道旁。我最怕叫驴这儿来打滚儿，那野狗抬腿个鸟叫脊梁，也晒得微尘干裂味儿。我这大片不足的掉衣裳，我看看剩下了四根棒，西湖塞倒打倒旁，老天降下了甘露雨，嘿，微尘的乐子个不寻常。有八抬大轿抬起走，他们吹吹打打绕乡庄，那吹鼓手绝不该吹打花得胜，愣说是山神爷成家个要去龙王，就仍然打回了小庙内，这大家起哄要开光。那乡亲哥们儿谁会多泥儿浆，乱七八糟把神像装，他们买了些个泥金烂账本，浑身上下给我糊上，也直糊了三天并三夜，大家伙儿一瞧拧了黄，说龙王爷为什么脸上贴金三瓣的嘴儿，耳是倒逼脑袋长，这错塑了神像不要紧，绝不该他们塑个小鬼扛着枪，我不知乃是这犯了火，我这枪比这罪官更难当，奏请开缺，说这臣不胜任，望求万岁您另选栋梁。这是这个龙王爷上殿诉苦，龙王爷下殿了，这时候土地老上殿，土地老上殿也得说说他的苦处，再换一个牌子叫靠山庙。土地爷眼泪汪汪，他叫双膝下跪，他口尊上玉帝，说臣也有本章，说臣在下方，我的官职虽小，管的地方而很大，微臣我是个地面官，我保佑一方，他们木化十方，有小和尚们化缘给我盖了个小庙，他们就催开了香火，哎呦，招了来些个善男信女给我上供烧香，人家撂的香钱呢，他们全都分了，哎，没有我的份儿。他们上的供啊全吃了，也不叫我尝尝，还在我那个香炉里头，他们就抓开了卤药，让那病人喝了啊，他们还愣说是头黄，说那住的主也罢，我这土地来供，我可上不了桌面，我就在供桌底下藏。这一年到头啊，我都见不着香火，

一股高香。爱着我最怕小孩拿我当玩意儿啊，抱出来抱进去心里头发慌。哎，我猛听得啪嚓一声掉在了地上，摔得我脑浆崩裂，不敢让没让。哎，若有人说兔爷要摔了还不叫嚷，掺一点清灰就把我炉子来扛。那个老灶王拿我开心，说个闹块兔肉脯。我说老灶，你别拿我开心呐、啊，这是我做官的下场。兔儿爷我早前开去沉不上来，我望哀求万岁皇爷领玄东是兔爷上殿诉苦，这个兔爷诉完苦以后，这阵灶王爷才能上殿。灶王爷今天他来晚了，最后一个才上来的，再换个牌子，叫云苏调。就下了殿了，在旁边跪定了老灶王，说臣本是东厨的司命主，有人说我姓李，又说我姓张，说微臣最怕那连儿灶。我见天见抱着一个罐子就把桑竹当啊，每天是煎炒烹炸各式各样都在我的眼前放啊，可是他们竟让我瞧着也不让我尝啊，说那个锅盔木的炉子是个小白脸儿，他见天见舒舒服服的住在上房啊，说那铁炉子生的来是又黑又胖啊，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练的那身的骨儿强啊，那个洋炉子生的来是个新式的样啊。哎，你别看他的身儿不高，他的脖子挺长啊，有那个驼了炉子在红白棚里是三天两宿，多会儿又不用了，汤汤踹我两脚给我一个大开膛啊。在那屋里头有那地炉子啊，白天做饭可晚上烧炕啊，可是闹得微臣我两头忙啊，那老头蹬着火竟烤汗脚，还有那老婆烤火他们都不在行啊，那小孩的碎垫子放在了肩膀上啊，一烤出那种气味真是熏得慌啊，